第27集，樱桃。安里没有接话，他实在不知道还能再说些什么。他后悔问出那个问题，引发揭露出这个不幸又隐秘的过往。他想到那些场景，想到那些恶毒的传言和放在少年身上的或疏远或嫌恶或其他什么的旁观者的目光，想到他妈妈是让他气死的这种生命承受不起的罪状加深的感受，他就挺替许少卿难过的。他无话可说，不知所措，却又不好意思完全没有反应。安里被空调吹得阵阵出汗，热得受不了了，就拉开了外套，小幅度地把两只胳膊抽出来散热。他觉得自己变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虑。车还在开着，似乎离他报的那个地址不远了。安里绞尽脑汁地在想能在下车前说点什么合适的话，因为如果在许少卿想起这种往事之后，他一语不发地就下车离开，他会担心许少卿自己开车回家的精神状态。况且许少卿等了自己好几个小时，精神本来就不好，安里觉得甚至有点心疼他。可是大概是吓傻了吧，安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合适的。过了一阵，车缓缓停靠在路边，打着双闪。那一刻终于还是来了。 到了。 你那个同学真该死，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在哪儿，我去帮你给他找点不痛快。 你要干什么？ 我做什么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得去找几个监狱里认识的朋友咨询一下。 笨蛋，难得你说句好玩的话。 我没说笑的。 安里想来想去，似乎什么都不敢，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否则许少卿会觉得他在骗人。于是他就把在监狱的经历搬了出来，虽然他不想说漏嘴，可也不想被当成油嘴滑舌在说虚假的耍花枪。 事情发生是在10年前，1300公里以外，一个很小的城市。当我已经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你可以去找他，但我可不报销火车票啊。 听到他还能开玩笑，安里算是松了口气。他解开安全带打算穿衣服，他转身把衣服从身后抽出来的时候，觉得背后的许少卿十分的沉默，于是他突然聪明了起来，多了个心眼，偷偷瞄了一眼。果然刚才还笑着说话的脸，此时并没有一丝轻松的笑意，安里的心又沉了下去。 同学的名字忘了，那个老师呢？校长呢？你告诉我你学校哪个，我去学校门口堵他们，给他们找点晦气。学生的事情公开宣扬，他们的责任也很大，如果你同意，我自己掏火车票也可以。 我早都不在乎他们了。 我先下去了。 哎，等一下。 干嘛？ 不过你这个钱串子愿意为我搭火车票钱，我还挺感动的。哎，没想到我在你心里的价值超过了一张火车票。 然后他先是蜻蜓点水地碰了下安里的嘴唇，然后又嘬了一下，发出一个很清脆的响声。那个声音让安里尴尬的脚趾抽筋，他内心情绪很复杂，但他终究没好意思在这个情况下推开许少卿。 去那么远的地方，动车票很贵的，要不要再挣点？ 许少卿埋在安里的颈间清秀，熟悉的味道，让他心动的味道。他本来没打算做什么，只是送安里回家，把上次无端被甩在路上这口恶气给出了。但他现在又蠢蠢欲动了，许久不见，感觉分外强烈。安里脖子痒痒，但受青春伤痛文学故事影响，不太好意思在这个气氛下撅小可怜虫主人公，他就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其实 不超过3500块都是应该的。 3500？怎么还有零有整的？ 就算是别人也不可能收全款的吧，中间商还得拿一半呢。我当然也可以返给你10%，或者你当成打九折也行。所以你不需要感动什么的，既然你不在乎他们了，那这个票钱我就省了。 你他妈还知道这一行的规矩，还知道5/5？你哪知道的？你这段时间都干嘛去了？ 你想什么呢？我猜的。 猜的？ 我大学在培训中心兼职是46分，做这个的待遇大概比那个好点。 放屁，这个能一块比？ 许少卿拽着安里的手腕拉过来亲吻他，安里的腿无力地蹬了一下，他当然是别扭的，但此时空气中弥漫着同情心的气氛，又让他不好意思明着拒绝，但还是推了一把。 我热。 那就把衣服脱了。安里，我想要你。 我给不了。 许少卿没再说什么，只是亲吻着安里，好像这样就很开心了。他不紧不慢地亲着，把安里给弄得烦躁，浑身发痒，两只腿都绞在一起，不安分地动来动去。 我是最近这段日子二次发育了吗？怎么这么……况且舌头这种东西没有太大差别，不分男女。可是…… 许少卿的那声又深又狠的长吸气，好像是在提醒安里，他们俩人是性别相同的一瞬，因为他只是听到那一个抽泣声，就知道那是许少卿在突然之间受刺激引起强烈的反应。因为他自己也是这样，这到底还有什么意思？所以同性之间做这种事儿，真是太奇怪了吧。在安里溜号的时候，许少卿的气息愈发的急促了。 快点，我已经憋得疼死了。 可是我不做了，现在。 这话听上去就像是从良了一样，安里觉得很不妥，但是也没啥别的话能代替，而且他好像确实就是那啥从良了。他不是同性恋，他现在也没有走投无路，当然就应该自食其力，绝对不可以过线。 那和许接吻算过线吗？按照之前的标准肯定不算。那现在呢？身体完全自主的情况下跟男人接吻也不算过线吗？不要。 安里说完就后悔了，他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么飘飘然了，这两个字说出来简直就是欲拒还迎的教科书。他感觉许少卿放在腰上的手明显收紧了，喉结也在阴影中上下滚动着，然后突然就从他身上抽走了手，开始迅速的解腰带。 你说个数。 嗯？ 你抱比之前拖也可以。你干脆说个长期的假，我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来那种。你可以先抱得高一点，我听听看能不能接受。 什么？我说了不做了。之前我走了，你不是直接就能找到两个美男续摊吗？那就继续找他们呗，不比我强多了，又年轻又会伺候人。哦，里面还有一个大眼睛樱桃嘴呢，比女孩子还可爱呢，我多糙啊。 许少卿的眉头看上去比他皱得更厉害一些，而且一半在阴影中，怪吓人的。安里竟然后背有点冒凉气，下意识去摸车锁，当然还是打不开。突然许少卿掰了个他身边的什么装置，他就连着椅子一起给推到后面去，面前空出来一大片地儿，然后许少卿跨过来压在他身上，把椅子背也给放了下去。 那啥， 哼。他妈看得挺仔细啊，看男人看那么仔细干什么？也想玩玩？ 玩个头！我在说你， 还他妈樱桃嘴儿，怎么喜欢？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说的是你，我说你去找他们，你总扯我干什么呢？ 我就想要你，我想让你叫我名字，我想让你叫救命，我 快闭嘴。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